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今日礼拜的浩浩汤汤，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大家如果在看这个我们的节目应该看到今日除了 Jeffy大家都熟悉的之外呢， 是 啦，咁就三个啫，咁仲有呢就一个嘉宾就係我个老友记呢，就 Ringo 啦。Ringo 呢其实大家以前喺呢个节目呢应该见过啦，应该係唔止一次添。第一次上嚟呢就係讲嗰个数码嘅 音乐 音响，应该话係咪 音响， 即係话点样将呢个而家好多音乐数码化，即是一种发烧音响来的，即不是普通的音响。跟住落嚟呢就是我是不是去了纽西兰，你有没有上来？ 你纽西兰我哋咪讲咗轻弹浅唱李伟才咯。 冇错啦，冇错啦。 咁但系嗰啲制作同事咧就好厚道，就改咗唱就讲唱快个唱，我哋即系唱唱好你，唱衰你个唱。系， 不过咧我都冇点睇翻噶啦，即系因为我都有啲恐惧，费事睇啦，唔知讲乜啦，唔知好我知啦吓。好啦，咁啊就今日点解请阿 Ringo 上嚟咧？其实因为阿 Ringo 咧同我咧。就不約而同呢，其實剛才一問呢，我們三個都是，應該說 是 都是一個哲學家，上個世紀的，甚至是比較是上半葉的，就是羅素的粉絲來的。雖然即我和 Ringo 成為他的粉絲的時期，就肯定這個世界上有粉絲這個名詞，粉絲這個名詞很新很新的，我們那時候就即是說是一個仰慕者admirer，都係咁講，最多你就英文咯，咪有一個 fans 咯，係嘛？但嗰陣時冇中文呢個名啊， 冇錯。 咁但係咧，其實我哋相識咧，就係因為大家都係傑出青年啦，咁啊喺傑出青年協會嗰啲活動嗰度相識啦，係嘛？咁啊，然後傾開偈先知道咧，原來大家咧即係少年時代咧都已經係非常之仰慕羅素，即係主要就梗係睇佢嘅書啦嚇，因為佢即係我哋睇嘅時期，佢應該都差唔多過身。 咁你一定早過我。你一定早過我， 係， 因為我第一本咧，我記得係1984年睇嘅。 哦，八四年睇嘅 。 哦，咁我就應該都早起碼十年以上噶啦。 同埋你睇嘅英文多，我就係95%，除咗一本，我唔記得邊本。 係， 都係我基本上係水牛出版社嗰啲嘅。 冇睇佢嘅中文嘅。 係啦，所以啱啱我哋 bilingual 咯。 咁啊 ，Jeffy 係幾多歲到啊？你又幾多？你咩年代啊？ 我啊，我就係我諗我可能15歲啦，系啦，15歲啦。 我谂我都系差唔多。 系啦，冇错啦。咁咧，不过咧，我咧，因为头先阿才哥就话，其实我识得罗素嘅原因系因为我对数理逻辑有兴趣啦。 系啊，头先倾偈嗰时候咁讲。 系啦，咁但系其实我就唔系因为呢个数理逻辑嘅。 诶，唔系。 系啦，冇错啦。咁我其实系因为一个台湾嘅作家啦。咁嗰个就唔冇话讲边个啦。咁就系因为 点解唔讲噶？ 哦，就系李敖啦。 哦，李敖知嘛？系啦，我哋个两个都有睇啦。 咁因为佢咧。我就覺得佢人生觀好特別嘅，佢就好積極嘅。咁我聽過好多故仔啦。咁但係其實佢就話，其實佢嘅一個偶像咧就係羅素啦。咁而我對羅素有興趣嘅，係啦。咁之後我睇咗佢嘅書之後，就係第一本就係呢個。 其實你睇李敖都屬於幾老餅咯。而家啲年輕人邊仲會睇李敖㗎？ 係，可能我唔係咯。 唔係啊，佢不斷 reinvent 㗎佢。 咁好嘢啊， 係。不斷 reinvent， 而家國內好受歡迎㗎。係 啊係啊係，佢翻下大陸。演講噶嘛？ 佢而家主力係嗰個地盤去大陸啊，據講啊，據講。咁但係有一樣嘢佢叻過我哋，佢秉承阿羅素呢一個婚姻嗰個道德嗰個觀念咧，我哋兩個都係即係 感情嘅生活啊！ 我哋超級忠於我哋嗰個太座，我哋係一個太座仆下嘅一個好勇猛嘅小男人，但係羅素就係啊，我哋可望而不可即噶啦啊！四段婚姻。無數的女朋友啊，係啊，無數女朋友噶真係啊，唔好講，你講埋呢 位太多啦，好嗱咁咧就，但係我今日咧其實就想又係啦，其實以前咧 Jeffy 都試過噶啦，我就話不如咧即係倒彎轉嚟玩下咧，就揾阿 Jeffy 嚟做一個主持人咁上下啦。咁因為咧，既然我哋兩個都係羅素迷啦嚇嘅擁趸咧，咁就不如咧就我哋兩個當係嘉賓啊咁樣嚇。咁但係咧喺未正式開始之前咧，嗱咁亦咁講嚇 ，Jeffy 非常之爽快咧，其實一聽見我咁講咧，我都係啱頭先先諗到啊，咁佢就一口答應啊。咁但喺未正式我哋講今日嘅主題之前咧，唔好意思啦，又係要少少咧借啲時間嚇，就補充翻咧上個禮拜 甚至再上個禮拜一所講澳本海默啦嚇。啊，圖靈嗰個一間可以咧，其實講羅素嘅時期咧，我哋會再講翻啲咁多，希望有時間啦。但係講翻澳本海默咧，大家知道呢個就係原子彈之父啦，就係主導呢個曼哈頓計劃，即係美國去研發嗰個原子彈啦咁樣。咁但係亦都講到咧，佢嘅即係後半生咧，就係因為受50年代嘅美國當其時一個參議員咧，就叫做麥卡錫嚇 McCarthy 嘅影響，叫麥卡錫主義，就係一種嘅反共恐共嘅白色恐怖啊。咁當其時咧就係人心惶惶，即係個個咧都話係有親共嘅嫌疑啊咁樣樣。咁其中一個受害者就係澳本海默啦。咁嗰陣時咧，因為佢係牽涉到政府咁高層，當時佢係好有影響力噶啦，嚇，即係喺美國誒，即係特別係有科學嘅研究啊咁樣咧，咁咧就直情係搞咗個聽證會嘅。咁啊，聽證會入面咧就即係揾啲人嚟作證啊，究竟佢係唔係有呢個親共嘅行為，或者甚至佢係共產黨員啊，即係地下黨員啦，所謂啦，係嘛？咁但係當然後嚟咧就查無實據，嚇，就話即係其實佢可能佢喺思想上咧係確實係有即係比較同情共產黨或者共產主義，或者佢嘅朋友入面咧有啲都可能係即係喺美國嘅嗰啲共產組織嘅成員。咁但係佢本人就肯定唔係嘅。但係呢件事咧對佢打擊就好大啦。後嚟美國政府咧，亦都正式咧可以話係即係褫奪咗佢好多嗰啲嘅即係高層嘅特權啊。即係我哋叫 clearance 咧，係嘛？即係 clearance， 即係話其實本來咧以前佢好多機密文件都睇得嘅，但係後嚟咧佢全部唔睇得啦咁樣樣，咁對佢嚟講嗰個聲譽當然好大打擊啦，係嘛？咁所以你可以咁講咧，佢晚年咧都係屈不以終嘅嚇，咁啊呢個係非常之不幸嘅事。咁啊，但係講翻呢個不幸嘅事咧，其實對中國嚟講咧就又係一個好大嘅幸事喎，因為咁啱得咁巧咧，就係呢個麥卡錫時代咧，即係呢種咁樣嘅白色恐怖咧。就造就咗我哋原本一個嘅科學家，即係一個華人科學家。民國嘅時期咧就已經係去咗美國嚇，咁啊讀書讀得好叻嘅。咁啊後嚟咧就變咗係專係研究流體力學咧，就成為一個火箭專家。但係因為受到呢種咁樣嘅白色恐怖嘅影響底下咧，佢最後一路之下，即係佢被審查啦嚇，即係甚至要被監禁啊咁樣啦，就翻咗去中國大陸。出資咧就係為呢個中國大陸咧就發展佢嘅所謂太空探險事業嚇，即係大陸就叫做航天啦。其實我好唔中意呢個名嘅嚇，我哋香港人習慣太空探險啦嚇。咁就奠下咗個好重要嘅基礎啦。好啦，咁啊呢度咧考考阿 Javi 先啦。有冇印象呢個係邊個啊？ 呢個係 中國太空航行之父或者火箭之父， 其實俾好多網友鬧我噶啦，因為才哥問我咩，我都差唔多答唔到啊。 唔緊要啊，咁啊之後就識啦嘛。 錢鍾 學， 錢學森， 係啦，冇錯啦，呢啲要識噶啦，呢啲即係屬於叫常識範圍嘅嘢係嘛？因為其實美國嗰個太空探險計劃咧，嗱亦都要知喎。係佢最主要個奠基人係邊個啊？就係馮。 馮布朗 Wernher von Braun 這 些都是常識範圍的東西，明白嗎？其實大家聽到我這個節目，這些常識你不能不知嘛，是吧？那個馮布朗呢，其實呢就完全是靠納粹德國所賜啦，他根本就是德國人嚟嘅。當時就納粹德國入面咧個火箭專家，咁但係當然後嚟盟軍嚇，即係打敗咗納粹德國，攻入去德國，特別喺柏林嘅時期咧，其實係同呢個蘇聯咧就鬥搶。呢個好出名嘅歷史上面，乜嘢科學家都搶，所以其實德國人咧呢個民族真係叻得好交關，其實真係好叻嘅，好多方面咧，其實佢都係站喺世界最前列。咁當然其中一個咧，即係當然啦，即係原子彈，譬如我哋頭先講嘅主題嘅其中一個啦。咁但係咧，特別係喺火箭方面，大家亦都我都講過好多次喺個節目講個 V2 復仇飛彈啊嘛，好出名噶嘛，希特拉係嘛，即係如果你再遲啲唔打敗佢咧。佢全面係使用呢個 V2 復仇火箭嘅飛彈嘅時期咧，其實盟軍都未必係佢對手。但係好彩咧，因為佢呢個計劃成功得太遲啦。但其實呢個馮布朗咧 ，Wernher von Braun 咧，其實就係其中一個主導人物嚟嘅。咁後嚟就俾美國就捉咗，蘇聯亦都捉咗一批嘅。不過我就唔係好清楚啦，因為即係嗰啲消息以前嚟講，我細蚊仔睇書咧，嗰邊就封鎖都好緊要啦。但美國係人都知啦，咁馮布朗去咗美國，咪就發展佢太空探險計劃咯。咁而錢學森咧就係麥卡錫令到佢真係對美國死曬心，於是就翻咗中國，於是就發展咗呢個太空嘅計劃啦，就係火箭之父啦。當然咧呢一個因為恐共咧就去打壓咧，其實我哋晚近好多咧有一個例子嘅，即係已經係20世紀末 啊，差唔多廿四嘅初，就1999年嘅時期咧，可能 Jeffy 就太後生啦，佢冇咩印象啦，嗰陣時啊。咁啊，但 Ringo 應該記得嘅，就叫李文和事件， 哦、有 記唔記得？ 係啊， 但李文和就唔係火箭，就是、真係核物理學， 嗯 ，nuclear physics，、 嗯、 但入面咧亦都牽涉到可能有啲係核武器嗰啲咁樣嘅，就 係 話佢咧進行一個非法嘅下載， 好似而家都不了了之喎、 啊，冇後嚟都係佢打官司， 哦、 即係好辛苦咁樣、 哦， 直情就係佢後嚟寫一本書嘅，嗰、 嗯、 本書咧就係2003年沙士嗰年出版， 嗯、 叫做《My Country》。versus me 啊、 哦， 哇，幾陰功啊，真係！ 咁佢都認 US 係佢個 my country 喎、 哦，係咁啱，係啊，都係嘅。咁佢嗰啲係已經有曬美籍啦。咁、啊 okay, 樣咧，佢就係直情就同即係最高法院啊打官司啦、嗯嗯。但係最後咧就調查之後又係查無實據嘅，即係話佢話佢係間諜，就話佢咧就下載嗰啲資料咧、 嗯、 非法下載咧，我嚟賣俾中國大陸嘅、嗯嗯嗯、啊。就賣俾中共啦，而家講緊已經好近嘅咯，即係講緊都係十幾年前啫喎，嚇、 嗯、 咁、啊、但係後嚟查實咧就係話佢嗰個下載咧其實係 not proper 嚇、啊，即係話唔應該係咁。 我諗我要圈啊 Eddie 嘅啦 嚇，所以係啊係啊， 我哋輕彈淺唱、啊、第一唱就唱咗 Eddie， 永遠係唔收 就話佢係間諜呢個咧，呢個間諜罪一定係唔成立嘅。 OK 嚇、啊、錯誤嘅、啊，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啊講一講啊錢樂森當嘅時嘅幾位啊，原來佢曾經喺呢一個加州大學啊 Caltech 啊同埋麻省理工都做過教授啊 MIT 啊，咁佢1943年嘅時期咧，嗰陣時啱啱仲係打緊第二次嘅大戰咧，就啱啱成立咗咧，即係佢哋研究呢啲咁樣嘅導彈啲嘢啊嘛，就叫做噴射推進實驗室，好出名嘅、嗯、就係、是、JPL 啦 ，Jet Propulsion Lab。當其時佢係 JPL 入面咧一個好重要嘅叫啊噴氣研究組嘅組長嚟嘅。咁、 嗯、 但係後嚟咧，佢1955年就係、是、其實我出世嗰年啦，其實咧就應該係10月8日啊，我啱出世之前10幾日，佢就係經香港翻大陸嘅，係 好多轉折㗎，好多人幫佢㗎，我記得係。 咁啊唔清楚 啦。有啲 interview 講過㗎，好轉折嘅美國。 咁當然原來佢係1935年 想駁住佢嘅， 佢1935年去美國咧，就係用嗰個庚子賠款嘅。 咁 啊，庚子賠款咧講下又講好多啦，就係、是、義和團嘅時期咧，中國夾硬咧就要向我啲外國賠好多錢。後嚟美國咧就係呢個叫所謂退款咧，但係其實咧佢就係用咗呢啲錢咧，就係嚟去支持好多中國嘅留學生。咁所以錢學森係其中一個庚子賠款嘅。咁啊，講翻原子彈開發咧，我又要補充少少啦，就係話愛因斯坦嗰個扮演角色。咁愛因斯坦咧，其實當時我都講過啦，佢喺應該係1938年啊，原來嗰陣時其實歐戰都未全面爆發。 嗯、 但是大家都知道希特拉已經是野心勃勃的了，那時已經起來的了。那就八月份的時期，其實那封信寫給羅斯福就不是他親筆寫的，他實際上就有幾個科學家，其中一個就是其匈牙利的、叫做里奧西拉德、斯納，同埋當時亦都好後生嘅，就係 Albert Taylor 泰勒啦，上次提過啦。咁就幾個科學家咧，就即係佢覺得咧，佢懷疑啊納粹德國咧、嗯，因為佢哋嗰啲好多。之前是很自由溝通的嘛，但後來就當然就 封鎖了，就是說可能他們那些行家呢在德國呢已經很接近有可能製造原子彈，所以很害怕，因為當希特拉掌握了原子彈呢，我們就不用玩了，就樣，所以他就出資就寫了這封信，就是敦促美國盡快去發展原子彈、但他覺得呢，因為他們在物理學界出名，但你說出來沒人認識你的嘛，就是怎樣去到總統那裡呢、就想到找愛因斯坦，咁樣咧就愛因斯坦卒之同意咧，就用佢個名嚟去發，就加個簽名落去。咁後嚟羅斯福收到呢封信，亦都係真係促成咗咧，即係盡快發展呢個原子彈嘅。咁但係咧，講翻呢個原子彈開發嘅時期咧，其實有一套話劇咧，我同 Ringo 都睇過嘅，就係、是、著名嘅英國一個劇作家叫做 Michael Frey 嚇 ，F R。 A.Y.N. 所寫的一個得獎的劇本咧，應該喺1998年咧係獲得東尼獎嘅，因為通呢個 Award 啊 嘛，係。咁佢哋又叫 Copenhagen 哥本哈根。 哥本哈根。 咁啊，佢就當然喺世界各地都上映過啦，但喺香港嚟講咧。